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制作枣林乔峰。 在这里，不仅环境、气候、植物跟他们日常所见的不同，就连动物也大不一样。这里的动物虽然表面上看似乎跟他们平时在森林里见到的猛兽外形差不多，但这里的个头和牙齿更大，力量更强悍，性情更凶猛。他们就亲眼见到过一只巨大的、一人多高的、外形像兔子一样的生物，一口就咬断了一棵人腰粗细的大树。这也是玄平不愿意一个人在山里独自行走的重要原因。玄平曾经问过瓦莱尔，这么多的猛兽他为什么不害怕，偏偏要把家安在这座山上？可瓦莱尔听后，绿色的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裂开了又大又长还有巨大且尖尖牙齿的嘴巴。这是魔族人的笑，一种特有的自信的笑。看到他这个样子，玄平也就不再问了。就这个形象，山上的哪个猛兽看了还不害怕呀？玄平也觉得自己的问题过于幼稚了。玄平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瓦莱尔对他说的话： 玄平，每个人都有胆小的时候哟，你在害怕别人的时候，也许别人也会对你产生恐惧哟。 玄平有时候不知为什么总会想起瓦莱尔那天说的这句话，虽然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于几个少年来讲，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是辛苦、充实和快乐的。在瓦莱尔和师父杨长老的悉心指导下，随着每天不停的修炼，几个人成长得非常快。他们似乎对自己体内的原理有了感觉，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认识和理解。就像师父说的那样，自然之力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都以不同的状态存在着，等着他们去发现、去融合、去使用、去提高。在他们几个人当中，雨似乎对原力的掌握要快一些。现在经过修炼，雨已经基本上掌握了使用水的能力，它能够调动周围的水元素。这几天围绕在雨周围的小水滴虽然还是那三颗，但大家慢慢的发现，原本像雨点一样大小的水滴现在长大了，变成了珍珠一样大小，圆圆的，闪烁着晶莹剔透的光彩，诡异地悬挂在雨的身体周围，随着雨的心情忽左忽右地跳动着、漂浮着。于是雨又多了一个习惯性的小动作，就是不由自主地摸着这三颗珍珠般的水滴，看着它们时有时无地闪现。因为雨是他们几个人中最先掌握自然之力的人，大家都愿意在他身边摆弄着这几颗水滴。随着对这几颗水滴的控制能力不断增强， 与对更大量水的操控能力也得到了提升。有一次，几个小伙伴跑到洞外去玩，遇到了天气变化，山间突然下起了大雨，几个人赶紧就往回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雨淋之后，几个人惊奇地发现，再大的雨也不会落到他们身上。原来雨运用自己的能力，已经能够勉强将头顶上的大雨改变了下落方向，就像在头顶撑起了一把无形且透明的大伞。于是大家在这把看不见的大伞中玩了好久才回去，虽然还是被雨淋了，但也难掩兴奋，七嘴八舌地把经过一说，弄得师傅和瓦莱尔也啧啧称奇。师傅曾经告诉过他们，自然之力是一种非常神秘和伟大的力量，它存在于人的体内，可以发挥出巨大的能力，但所有能力的展现要靠修炼者的自我领悟。换句话说，就是自然之力会有无限的可能性，但需要大家自己去不断的发掘。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将展现在眼前，大家的心情更是一天比一天激动。几个少年从上山来的第一天开始就没有偷过懒，因为他们都想成为梦想王国守护者中的一员，他们都希望能靠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好自己的亲人和家园，他们都希望能像荧幕前辈、翼前辈一样，能成为王国的英雄。这一天，大家按照师父的要求练完功，感觉肚子有些饿了。一想到瓦莱尔做的各式各样可口好吃的饭菜，肚子竟然又不争气的咕咕的响了起来。几个人相视一笑，向瓦莱尔做饭的厨房跑去。最近的修炼让几个人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但通过师父的讲解和自己的领悟，几个少年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体内的元力。因为有些人已经捕捉到元力的轨迹，因此在运气修炼的时候，往往能够根据体内的这股自然之力进行融合。像雨、龙啸、小昭还有 Senna 他们都有着明显的进步，倒是迎吉和玄平还有些摸不着头脑。迎吉的身体里仍然有着那两股力量在不停地博弈，弄得迎吉无从下手，但由于最近的练习再加上师父的帮助，迎吉体内自然之力似乎愿意服从迎吉的把控，但迎吉体内的另一股力量似乎更加强大，根本不把这股自然之力放在眼里。这股力量有时候沉睡怎么也唤不醒，当然这倒是迎吉最舒服的时候了，但有时候一旦这股神秘力量清醒过来，它就会在迎吉的体内乱窜，似乎有一种压制一切的冲动。每当这个时候，迎吉的身体都很痛苦。渐渐的，迎吉学会依赖这股自然之力，对自己体内的另一股神秘力量加以诱导和控制。迎吉希望那股力量能够继续沉睡下去，最好不要醒来捣乱。可眼看着伙伴们的能力每天都在一点点的提高，迎吉也只是干着急。倒是雨似乎看出了迎吉的心思，不停地安慰着他，还有玄平。玄平虽然没有迎吉体内那种神秘的力量捣乱，但玄平似乎有更多的难言之隐。连日来的修炼让这些少年们的身体更加强壮，玄平也是，但只有玄平自己知道，他身体上的变化似乎更多。他发现自己的指甲每天都在长，而且长得很快，又厚又丑，使得他从瓦莱尔那里借来剪刀不停地修剪，可刚剪完第二天就又长了出来，而且不仅是手指甲，脚指甲也是一样，还有自己小腿上的毛。难道这就是自然之力的体现吗？这个有什么作用吗？玄平不明白，但也不好意思跟别人提及。看到迎吉和玄平的进展比较慢，雨也暗暗替他们俩着急，但雨并不说什么，只是始终陪在他俩身边。最近进步最快的要数龙啸、塞纳和小昭了，他们不仅用心练习，而且还很爱动脑子，不停地围在师父身边，如果师父不在，就在瓦莱尔身边问这问那。 塞纳和小昭特别喜欢和瓦莱尔待在一起，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总觉得瓦莱尔是个极度可靠的人，而且瓦莱尔说话的声音听着特别舒服。总之，他们提的任何问题，瓦莱尔都会做出让他们满意的解答。唯独一个问题，就是涉及瓦莱尔以及魔族身世的问题。一遇到这样的问题，瓦莱尔就会打岔，久而久之，大家就不再问了。这一天，瓦莱尔正在做饭的时候，几个小伙伴又跑去瓦莱尔身边，一边看着瓦莱尔做饭，一边问着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瓦莱尔依旧像一座山一样坐在灶台前，面前的铁锅里正飘散出浓浓的香香的汤的味道。此时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几个孩子的问题，他的眼睛在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那个巨大的铁锅和锅里的铁勺。此时的龙啸正在不知疲倦地说着， 瓦莱尔，我最近觉得自己的力量变得特别大，而且肌肉更发达了，连自己摸着都觉得硬得不行，我感觉自己变厉害了。 说着他不停地摆动着自己的大拳头，一会儿捶捶胸膛，一会儿又捶捶胳膊，可瓦莱尔始终没有动，眼睛紧盯着那口大铁锅和锅里的铁勺子。几个人似乎也注意到了瓦莱尔的表情，都顺着他的目光的方向看过去，只见那口锅里的铁勺子在不停地抖动，突然转向一边，突然又转向另一边，而这一切都很诡异，因为根本没有人在动的。不一会儿，那口铁锅似乎也在抖动。看到这里，瓦莱尔叫住了正在兴奋地挥舞着拳头的龙啸。 龙啸，请你停止挥动手臂哦，再动的话，咱们今天可就没有汤喝了哦。 龙啸定了定神，满脸诧异地看着大家。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龙啸，你也具备了控制自然元素的力量哦。 瓦莱尔不紧不慢地说着。 看来是铁元素哦。 龙啸一听，顿时就激动了起来。 哦，看来我也有能力了。月，我也有能操控元素的能力了。 龙啸说着，用力地挥舞着拳头。瞬时间，一个不可思议的情况发生了。只见小昭对着塞纳大声喊道： 用锅盖。 小昭的话音还没落呢，只见灶台上瞬间已经多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塞纳。大家根本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他已经把一个锅盖压在了那口煮着汤的大铁锅上，而且人也半蹲在那巨大的锅盖上。但此时因为龙啸的元素力量，那口铁锅竟然脱离了灶台，直直地向上飞去。这下塞纳惊得尖叫了起来，也吓得闭上了双眼。他下意识地用双手紧紧地抓住锅盖。突然间，塞纳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没有继续和那口锅飞起来。他睁开了双眼，发现自己正坐在那口巨大的大铁锅的盖子上，而那口锅竟然停在了半空中。仔细一看，在锅的把手上赫然多了一只手，一只超大的手，那是瓦莱尔的手。随着那口铁锅和塞纳被稳稳地放回到灶台上，众人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般的一刹那。大家都看着龙啸，龙啸也愣愣地看着大家。 看来你们都是进步了哦。 倒是瓦莱尔打破了大家的沉默，他用他那双绿色的小眼睛一会儿看看小昭，一会儿又看看塞纳。 小昭，你能看到未来哟，这个能力真是…… 我想有时候我能够看到即将发生的一两秒的事情。 小昭慢慢地说道。 这也就是最近几天的事，当我确信了这一点后，我告诉了塞纳，所以当他听到我跟他说话时，他是相信我的，但 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我都能看到。 在座的少年们发出了一阵惊呼。 哈哈，有意思了哟，脑力能强化到如此，这也是少见的哟。 瓦莱尔的小眼睛又看着塞纳。 从听到小昭的预警，到找到那个我原本放在柜子上的锅盖，然后又改在锅上了，我看只有一秒多的时间哟。 大家听到这儿再一次发出了惊呼。 最近一段时间我的速度确实有了提高，这个我前几天跟小超说过了，所以他知道我能做到这些。 塞纳解释着。 这个速度可不是仅仅提高了这么简单哟。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没有浪费了这锅好汤哦。来，咱们吃饭去哦。 瓦莱尔招呼着大家，几个孩子分别拿着各种饭菜跑去吃饭的地方找师傅去了。这个时候等徒弟们走了，杨长老却慢条斯理地走进了厨房，和瓦莱尔一起看着往远处跑的几个少年。 他们进展得很快哟，超乎了我的想象哦。 是啊，几个多么好的孩子呀。 杨长老捋着胡子。 龙啸塞纳和小昭哦。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力量、速度和脑力真是一个完美的战斗组合呀。 可迎击和悬停，我还是挺担心他们的哦，尤其是悬停哦。 瓦莱尔忧心忡忡地说道。 自然之力看来已经做出了选择哦，让他恢复本来就属于他的能力哦。可我还是挺担心他的哟，这个接受起来 咱们呢慢慢来，不急。 这时欢笑声从远处传来。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迎击》，作者独风小雨，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枣林。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万民同乐、万众瞩目、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共和国有几次大阅兵，每一次都让人心潮澎湃、豪迈万千，为祖国繁荣富强感到自豪和骄傲。那在古代这个军队是怎样习武和练兵的呢？我们来听李红怡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故事。 我叫李红怡，我今年七岁，我来自于三里河三小一年级二班。我的爱好是画画、游泳、滑雪、看书。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团城演武厅》。对于北海的团城，大家肯定非常熟悉吧？但是北京香山脚下还有个团城，我的讲解正式开始。团城演武厅建于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位于海淀区香山南路红旗村，是北京仅存的城池、殿宇、亭台、教场混为一体的武备建筑群，是乾隆皇帝阅兵的场所，又是清朝特种部队建瑞云梯营演武操练之地，布局别具特色，建筑宏伟壮观。团城演武厅为环形城堡式建筑，外有护城河围绕，跨河与城门相对，筑有两座汉白玉石桥，城堡南北各有一座城门，北门门额为赤玉金汤，南门门额为微轩壁垒，成为1800平方米的圆形空场，东西城垣各一条马道通达城顶，